脚太空漫步，我笑了你还装酷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吃醒了闹区的树木，吸一口纯阳。